OK， Go Go， 欢迎收听《 早起读大学》。 我是菜， 我是 Use Me。那我们今天要聊点什么啊？ 先聊点班上的人。 班上的人，那你们班应该相处还不错吧？ 不好说吧，大学怎么会相处还不错？ 我们这群就很好，我们大一、大二就是。同室友的，我们到现在都还很好哎、欸。 我觉得你们那个真的是算是就是固定的那一群。我说班上那种人，就是你知道我们班就是转走很多人哎、欸。 啊，真的假的？为什么石英读都不开心吗？ 我真的觉得大家，我觉得大家是那种进来简单，然后就是那个门槛蛮低的，然后进来就觉得、很难很难，然后读不下。可是也有就是他。 发现兴趣不是在这一类， 对，然后不然就是他又往更高的学校，然后一样是相关科系、 哦、那还不错啦。那你自己咧，自己读下来你有想过也要离开吗？ 我是一度就是我大概读到待一下就一直跟我妈说我要休息，我要休息， 会不会太快了？ 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人真的是没有什么耐心。 真的先不要。那你现在这样子读三年会后悔吗？ 我是觉得真的我就不会后悔啦，都读了，读到三年了，又三下了，真的后悔来不及。 至少一直学到东西，我觉得就够了吧。 嗯， 像我们班，其实我们班也很多那种就是男生啦，男生转进就是来读我们班的时候，每次问他们，他们也都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个系。然后他们后来，所以我们班男生转走的居多，但是我们其实这样算下来，我们班也只转两三四个而已，其实蛮少的，几乎都还是原班的人，而且甚至都还有很多转进来的补进来。 哦、oh. ， 所以我们班的人数一直都差不多六十。 哇、wow, ，我们班真的转走，至少我身边的人就三个，那对，然后转走，而且真的是从大一下陆续就一直。有人在转走，然后转进来的也才四个五个吧。 那你们就是那种转走或转进来，你们就会对他们觉得特别怎么样吗？ 没感觉，毕竟 也不熟。 对，我在班上也不会想要特别去交其他朋友。 应该说大学班就是跟自己那一群好，也不用太像以前国高中一定要每个都 social 到， 真的 自由比较多啦。 但就是班上一定会有就是那种真的是很奇葩的人。 例如你们班有什么吗？ 听说我们班有个就是他可能身上有很重的味啊，就是可能他自己身体可能 something wrong。 She don't know OK She does know。 啊，你们班没有人暗示过他吗？ 一定有啊，一定有 啊。一个女生啊，他都没有改变。 我觉得可能改变不了了吧，他可能就觉得哦，他有 try 过，可是就是一样那样子。 我们班好像没有那么多奇怪的事情，我们班只有感情观很不正的那一种，就是可能同一群的、啊、然后先跟第一个女生好在一起，然后后来又跟另外一个女生继续好，结果之后来他就是两个都通吃，只是还无缝接轨。 姐妹洞的部分， 好坏好坏， 真的是姐妹洞哎、欸！ 反正大学真的是都会有这种奇葩的事情，大家的三观就是 always 会刷新你的那种感觉， 真的 就很容易。我觉得要遇到频率很对，其实真的也要靠一点幸运值。 对啊，我就除了是你自己，除了你自己散发的那个气质是好的，你真的需要运气，运气很重要。 对，不然像我跟蔡也是，我们其实要不是我们有一起玩社团，不然我们原本也尬不在一起。而且我们两个甚至在当社团干部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过我们会这么好。他对我的第一印象竟然是我脸很臭、欸、 他脸真的很臭、啊、他做人是你一个新生来练跳舞，你到底凭什么脸很臭？ 哎，没有，你要想那时候大一的蔡其实有没有友善到哪里去啊？ 我其实有没有，我没有不友善，但就是我就是 应该说我有被他的声音吓到过，因为他声音比我想象中低沉真的太多太多。 真的假的？ 对啊， 我不知道欸。 我知道。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那时候因为说上大学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我声音真的蛮高的。 哦对啊。 然后我就想说哦，女生应该都是这样。 啊，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真的。可是你真的太低了。 真的假的？你听过阿妮的声音吗？ 听过啊， 啊，你就更低啊， 我就被吓到，但我想说，哦，难怪你们都没有那个感觉，因为你都很低， 真的， 不行，我真的有被他声音吓过，但我们真的好起来，就是频率很对， 真的频率有对到， 游山玩水啊， 游山，对，而且我们 是游山玩水， 我们可以十二点多下班，可能一点多吃完宵夜，然后再尬聊尬到三四点， 哎，这真的是蛮厉害，我很少遇到过可以真跟我那么笑的人， 嘎嘎嘎！但哎，就是在坐在摩托上面真的很好聊，欸， 真的。而且因为我们其实平常也不太会见面，可是我们就是一见面，我们都会把我们那个礼拜发生什么好笑的事情啊，或是怎么样，我们都会跟对方分享。 真的， 我觉得大学能找到几个这样子的朋友也就够了，而且本来大学就已经没办法奢求说你一定可以真的交到知心的好朋友，就是对我觉得很难得。感动感动， 大学交朋友真的好难哦！天哪，他疯掉哦！ 大学因为大学大家又都很忙，打工又打工，玩社团玩社团，你真的没有办法，就是，除非对方也有想跟你好好经营，不然只靠你单方面努力，真的也会很吃力。 嗯， 就是你会觉得心有余力而不足的那种感觉。 就像我原本在班上，就是陆续就是有三个不错很好的朋友啊，他们现在都不在，他们都转走了，他们就是转走的那一群，你知道吗？ 那你在那班上会不会有点无聊？ 是还就都会无聊啊，但就是 还是过得去 啊，反正 也是啊。大学我真的读到大三大四，大家都也是自己来啦，真的是自己来 ， 因为你们后来选的课也都不同，然后你也不可能说你们每节课每个午餐大家都有办法一起吃，其实大一大二可能还可以，但是到大三大四大家真的都自己来，有个伴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你就是在路上看到大学生啊自己走一个人的，一定大三大四 哦，对，真的很多，而且我真的我很喜欢以前就是一起在学餐吃东西耶，我觉得那个短剧的那个小时光，真的我会有那个心情， 真的 去疗愈你接下来的课，或是你接下来的一整天之类的。 我们以前最喜欢的时间也是那个中午那个12点到1点，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课很硬，然后就大一课很满，早八晚五这样，然后因为我们又都住校，所以我们其实很会利用时间，我们是12点到1点，我们一起全部冲寝室睡觉， 太厉害！ 然后我们一点再起来，一起去买午餐，然后去教室吃，超疗愈，超开心。然后你也盯得完一整天的课，像现在住外面，我真的没有办法。 住外面回到家就 出不了门了，就出不来，就是你会觉得说，好，不行不行，我真的该去了，我再不去，我这一课可能会下去。可是对不起，我真的做不到。 我现在都是我的大时钟摆在我面前，然后就看着它。好，不是一点到一点十分，可能你可以抓的时间出门，然后1点1分，好，再等一下，1点05，好了好了，东西该拿了，这个要跟到摸到最后一个，而且我的课都在最上面，那个格伦楼的部分， 真的太远，我跟你说没关系，画课没有好到哪去，也都主顾了。 Oh, 我真的在隔壁哦，还有一种住外面最讨厌遇到的事情就是下雨，你会直接放弃那一整天的课程， 又很冷的时候， 对， 下雨 没有办法， 不行，真的太冷了。哎，这今天又突然冷起来， 哎，今天真的蛮冷的，我就被吓到。然后我们大家也都是很穿很少，然后还说好冷好冷好冷，然后还一直跟到下午，然后我们还一直跟互借外套 啊 什么的， 天 哪，对啊，像我朋友也是肩。他没有带外套， 哦，真的，哦， 那我就把我的外套给他穿，对， 天哪， 然后就跟回家， 哦。那你明天要上课吗？不上课了吧？分享一下理由是什么？ 哦，可能我刚刚就是那件事的女主角吧。 那件事就是那个，那个 Jermaine Dunn。 对啊，可我真的没有想过会遇到这种事情。我想说，应该大学大家都有很正确的价值观，不会太会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同一群呢，怎么做得到？我是做不到啦， 真的很夸张， 殊不知还是被我遇到了，而且我是到了很后面，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是什么，就是会让我更难接受。所以明天他们要报告，我是真的听不太下去了。毕竟我也很久没有听他们讲话，讲那么久，我不知道我给明天做。 而且，那你知道，其实静怡的宿舍的女生都是同系的，然后别的学校基本上是不同系的吗？ 啊，真的假的？ 对。 我不知道，我以为大家都这样，因为 我觉得这样子的安排蛮合理的、啊、就是你一定是要先跟你系上朋友，你有依靠，你这样子也才不会觉得就是很陌生，因为都已经在异地了，然后还就是又跟别系了，这样子你在等你在班上有点没有帮助到。 像我朋友他们都说，就是他们都是别系的，所以你就是要跟别系的那个朋友去挑那个作息，因为你们的课已经不一样了。 欸，那我觉得很痛苦欸，就是光我们室友之间，我们就已经是同系同班，我们也还是有一点要磨合生活作息、那我觉得这样真的太痛苦。那你有做过什么贴心的事吗？或者别人对你做过贴心的事，就是你的室友？ 我有个室友很早睡，所以我都会，我只要看到他爬上去床的时候，只要我在床的话，我就会顺手把大灯关掉，然后提醒我其他室友，就说：“哎，你们开台自己的台灯就好，不然就是大家都两三个人都上去想要休息滑手机的时候，我也会把大灯关掉，然后开我的小夜灯。” 那你很贴心啊！我有遇过就是别方很极端的案例，就是不知道他那个女生是不太会控制自己的音量，或是力道，或是他真的是太自私了，就是。他很做自己，他就是自己早八课，大家早十课，他会直接把你的灯打开，然后开始乒乒乓乓在那边吵，真的是亲身案例。然后这些就算了，他还就是他还会磨牙，然后还会讲梦话，他的梦话还会是大叫类型的。我真的觉得我很佩服我那一房的朋友们怎么活得下去。 天哪， 对，很可怕。像我们自己这一房，不得不说我们大家作息也是有个女生比较偏早睡，然后也比较安静，可是因为她其实也蛮配合我们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太正面的什么冲突，什么都没有，我们相处得很好，而且我们就很像一个家，因为我们刚好遇到了那四个室友，我们大家都是从别的县市来读书的，等于我们都不是台中人，所以我们就是变成很多假日啊什么我们都会相处在一起，然后我们也都会一起去吃晚餐，然后重点是那时候大家也都没有摩托车， 大家都靠走路天下公车什么之类的。 对，我们还会很有毅力的搭公车然后去东海吃饭，可能就是觉得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小日子也真的蛮可爱的。 嗯， 觉得你应该也会觉得大学要住过宿舍吧？ 我觉得大学住宿舍真的蛮必要的耶，有住过才知道宿舍的那个什么洗衣服啊，什么厕所浴室啊， 真的。而且我觉得住过宿舍以后，你反而也可以更了解大学这个生态，你不会是自己一个人，而且是有人陪你一起，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是独生男女啊，你们刚好有个机会可以一起就是跟大家相处在一起，我觉得应该对你们就待人处事或是也比较不会这么怕生都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像我也有听过很多朋友，他们也都是因为我住过宿舍，然后也就是真的也变得再更开放一点。 嗯， 我也觉得还不错。 嗯， 对吧，有同感吧。 不错，我觉得在宿舍都会有一些就是小默契耶，就是就像你说你有什么一起晒衣服。 哦，对，我们会有一个洗衣服日，然后一起晒衣服，然后我们就是那天我们就是允许我们的宿舍极致乱，就是我们会允许我们各个角落都要摆满我们的衣服，好好让衣服吹干。因为以前那种烘衣机超难抢，你有什么烘衣机吗？ 那真的很难抢， 很难抢。你知道我们以前这种狂抢， 而且真的会排到会生气， 对， 就 有 人会插 队。 哦，我跟你说，我有写过 D 卡。还好大家是支持我的。 哦，你也写过迪卡？ 我写过，因为我太生气。 不会就是你，就是他，就是那个前有一阵子蛮红的耶。 我就太生气，我写过迪卡，但还好我是支持我的，因为我真的没有错，那是被插队。 你是写纸条那个吗？什么？ 对啊， 那我有印象，我真的有印象。 厉害吧，我的文笔，自己在偷爆料。而且你知道我们以前真的狂抢，因为我们真的觉得抢不到烘衣机真的太痛苦，因为洗衣机烘衣机比洗衣机还难抢。 那你有去其他楼层吗？ 有，跟你说，就是，可是我们都会选，应该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住外面，就是我们24小时都可以洗衣服，可是你住学校的时候，我们是有规定12点到6点是不能洗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可能如果是在外打工啊或是有玩社团的人来说，那是时间就是半夜的时间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可是我们利用不到，所以我们后来直接狂起来，我们6点。 我也会，而且是礼拜六， 我也是，我们就真的是一起就直接占了3台，我们甚至还有前一晚直接把衣服放进去，然后6点准时去加。 干， 放那句很贱哎、欸， 没办法，我们就是让别人知道我们要洗衣服， 干太贱了吧？ 不是，哎、欸，跟你说，屡试不爽。 哎、欸，可是我真的不得不说，六点你六点起床，还是很多人会去抢， 因为大家都有发现这个问题。 对， 所以其实好，我后来觉得可能最聪明的时间可能是七点，因为大家洗完第一 round 哦。 对，可是我还是会六点就醒来。 对啊，那个第一 round 的感觉不一样。 对，就是会觉得说，哦，这是我第一个用的洗衣机，没有别人的味道， 真的。 欸，但不得不说，学校洗衣服也真的很便宜。以前烘衣超爽，以前30分钟10块，然后现在就在住过外面，就会还是会偶尔觉得学校蛮好。可是当然自己住还是舒服 啊，对啊，自己住真的有一个自己的空间，真的不一样，差很多。 像我们刚刚有在看我们以前宿舍长什么样子，现在看觉得极其拥挤，那么小一个空间挤四个人，怎么做到的？不晓得。 现在住监狱吧？ 欸，真的很像，我们 真 的 很像啊， 觉得我们女宿才是。最应该重盖的那一栋， 没有错吧？ 男宿都比女宿好看太多了， 因为他们里面的那个设备，什么小客厅，什么…… 哎，你有去过男宿吗？ 没有，没有，没有， 真假的？以前不懂什么苹果传情， 我 们真的有去， 哦、真的、哦， 我们真的有，因为我们刚好就是有朋友，就是他有另外一个男生朋友也是读静宜、嗯，我们就想说，哎，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他说好啊，好啊，那我们真的每个人买了苹果西达， 嗯， 然后我们就进去看就。太高级了吧，有一起的厕所是花 happen、 嗯、 而且就是整个感觉都不会觉得你像是在一个监狱、 嗯、 但我们女生宿舍就是监狱，而且女宿也有那种闹鬼的传说，你有听过吗？换床位，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回去查换床位 怎样。你要小小分享 换床位，就是我简单讲，就是有一间房是地下的、 哦、 地下还是闹过的，就是 天啊，问好像地下室欸，干 为什么？ 我朋友住那边啊。 好，然后反正就是换床位，就是大概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大家起床以后发现都不是睡在原本自己的床上， 干太忙了吧，我要疯掉。 然后后来好像说，就是教官后，就是原本都是学生自己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有跟教官反映， 就教官自己去睡是吗？ 对，然后结果教官真的也被换了。哦，自己的发毛， 我 发毛，鸡皮疙瘩， 很发毛， 反正就是有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后来那间好像就说什么，就据说，因为我也没有真的走过地下室，地下室真的蛮可怕的。 地下室有一间房间有贴符咒、欸，哎， 好像就是那一间，然后所以后来地下室才又都变成是几乎是男生在住，才会只有很少的女生才会住在那边，就让男生来压， 但。西家是地下室是有女生来住的，也是有我们系的女生， 我们系其实也有，可是就是偏少数。 对啊对啊，就真的 是还 是 几乎就是能让男生有去压就好，然后那间就是从此没有再被打开。对，就是哦，真的有贴符咒， 我印象中好像有这件事情。 我真的不太敢走下去。对，反正这就是换床位。对对啊，还有那时候还有很多很毛的啊，就是说什么你椅子一定要靠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好像就说以前有个教官人很好，然后后来他去世，我忘记他是怎么去世的，反正后来就是他还是很关心学生，所以如果你椅子没有靠好的话，他会站上去椅子帮你盖被子， 我疯掉了。 对，他都有流程，所以你知道我们每晚的小贴心都是门窗有没有锁好，然后椅子有没有靠好，然后我们大家才去睡觉。 天啊，我要疯掉了。 欸，那还好我是在你已经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对啊， 就是好啦，我觉得每个学校都一定会有这种小故事。 对对对， 是蛮好听的，但也真的很怕。 天啊， 就是良好，就是真的好像有养成好作息，就是靠椅子什么的。 我疯掉，真的幸好我已经没有在那边了。 真的是，可是这宿舍算是好玩的啦。 嗯，好，那我这边告诫一件事好了，不是一起通常是就是室友会一起洗衣服吗？你知道最怕遇到什么吗？卫生纸。我知道，我不确定，可能 maybe 有几次是我吧。 哦，你们是会 一起洗 的、哦？ 对， 我们都还是分开洗的。 哦，真的、 哦哦，我们只是一起。去做这个动作、oh. 但是我们还是一台，我们直接站三台的那种、oh. 嗯、真的 有几次吧，有一次我们哦，以前大一有那个游泳课、 oh. 对， 可能就湿湿的，想说就那几件就是都是因为都已经是汗已经是湿的，所以你一定要直接把它洗掉、 oh. 可能 maybe 吧，我不确定，我不知道、wow. 我不知道到底是我，但我觉得 maybe 是我。 告诫一下。 好 了， 可以啊，告诫成功， 告 诫 成 功， 告 诫 四，告诫四。 OK， 没事没事。 好笑。 啦，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要真的要体验一下住宿舍，嗯，真的是要，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回忆，而且甚至就是你真的也有可能可以跟你找到很磨合的朋友，然后你们就是可以一路陪伴着一起读大学，我觉得也很不错。 嗯， 对，真的是必须的吧？ 必须。但我觉得，就算你遇到，我觉得在宿舍里面你学会尊重也很重要，就是就算你真的遇到跟你磨合不来，或是他真的是有什么地方是没有办法接受，我觉得就是尊重，我觉得也不要去做什么， 嗯， 是真的是侵扰到人家或是背后做什么事情，我觉得都不好，反正我觉得就是尊重， 哦， 而且你也可以，其实我觉得为了大家生活品质的话，你是其实也是可以直接当面跟他讲， 对，就是不用太避讳，毕竟大家都成年人了， 嗯，对，真的是 有时候太迂回你直面讲其实真的比较好，也不用让对方有太多的猜忌，你们也可以更懂彼此在想什么， 没有错，大家学会尊重 没错， 然后六点起来洗衣服 哎，我真的觉得这必须要经历过你才可以懂，真的会懂的， 而且我还以为就是只有我会这样做，因为全寝室只有我会这样做，我真的是礼拜六，而且我真的没爱早起的人，我真的是我是已经算是我们宿舍里面已经睡很晚的人，我真的会礼拜六，我真的是疯狗，我的礼拜六睡当中起来洗衣服，我朋友就听到我在乒乒乒乒乒， 确定确定， 我就在那边乒乒乒乒乒，然后我那个很早起的是，就是很早睡，他也很早起，他就会，他其实有他有发现这件事情，他后来就有跟我说，你 是都会很早起来洗衣服，我说对啊，礼拜六就是 我洗衣服的， 哇，真的很劲很劲。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 好的，下次见， 拜 拜。